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丢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政在工部当差，因为为人谨慎，为官勤政，经工部保举吏部上奏，给他晋升一级，皇上准奏，并放任他到江西道负责管都运漕粮。这事儿挺急，三天后就要走马上任。贾母听说儿子升官，非常高兴，命人在怡红院设摆酒宴给儿子庆贺，同时发酒饯行。喜宴为什么单设在怡红院呢？是因为院子里有一株将死的海棠树，现在不但复活，而且反季节又开花了。所以贾母认为是吉兆，把宝玉叫来，叫他做好准备，席前呢，你老子还许叫你作诗呢。宝玉今天早晨只顾去水仙庵去看方官，没注意海棠树开花，经贾母一提，宝玉又发奇想，这花一定是晴雯变的，我回去看看。那回到自己院中，见袭人和宋妈带着几个女孩给海棠树剪枝，哇，满树的花朵争芳斗艳。宝玉看着看着又发呆了，如今这株花树是活了，可晴雯姐姐却不能复生。她正胡思乱想，平儿带几个丫鬟来摆桌，说老太太就要到了，你赶快换衣服。宝玉急忙回到屋里换衣服，就在这么功夫，贾母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，呵，像众星捧月相仿，来到怡红院。进了院子，倒在树下一看，哎呦，把贾母乐坏了，这花开得真好看呐！宝玉呢？宝玉在里边急急忙忙地出来，缠着奶奶落座。今天来的人不多，怎么凤姐和黛玉都病了没来？史湘云因为她叔叔新晋调进京城，把她接回家相亲，就要成亲了。宝琴呢，早就离开了贾母，和宝钗搬走了。稻香村有李文、李绮这小姐俩，因为园子里闹事儿，怕沾惹是非，搬到外边住，所以今天来的人比八月节又少了不少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外边说说笑笑的男人都到了。第一个是贾赦，接着是贾政、贾琏、贾环、贾从和贾兰，大家站在院里看花。贾母说，快叫厨子准备酒宴，咱们先赏花后开宴。邢夫人看了看说，哎呀，这棵树春天枯萎了半边，怎么到了秋天反倒起死回生，真喜宴呀，还开了花。贾赦也帮腔，依我之见，不如把它砍了，必是花妖作怪。贾政说，那倒不必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随他去吧，任其自然嘛。贾母一听生气了，